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景点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林奇。近日，西藏航空新开拉萨经停贵阳至沈阳，拉萨经停西宁至哈尔滨，成都经停迪庆至拉萨等六条进出西藏往返航线。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已在包括国家会展中心在内的区域实现了千兆网络覆盖，可以满足展馆内全部展台的网络需求，并支持3000人同时高速上网。法国东北部城市的拍卖公司近日拍卖一封由泰坦尼克号邮轮乘客手写的信函，底价30000欧元，但最终无人问津。首届硬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在伦敦举行，本次大赛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指导下，获得中国国内省市各级政府的支持。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举办全市第一期运动处方师培训班，首批70名医护人员接受了科学运动的专业培训。北京市顺义区首座垃圾焚烧厂投产发电，日处理垃圾1300吨，年发电量近8000万度，产生的炉渣将用于铺路。2018中华小姐环球大赛收官，最终来自德国赛区的21岁女孩卢琳摘得冠军，来自巴西的选手何丽获得亚军，来自重庆的蒲子叶获得季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不懂明天该怎么写，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谁？一场雨湿了一夜，你的温柔该怎么给？冷冷的风，冷冷的吹，不停歇。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旧电话湿了一夜，我的朋友还剩下谁？冷冷的心，冷冷的梦在哽咽。两个人湿了一夜，抱得再紧也不能睡。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夜。怎么写？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谁？一场雨湿了一夜，你的温柔该怎么给？冷冷的风，冷冷的吹，不停歇。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 少人打给他。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小电话撕了一夜，我的朋友还剩下谁？冷冷的心，冷冷的梦在哽咽。两个人湿了一夜，抱得再紧也不能睡。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眼。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眼。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不爱拉倒，拉倒不需要温柔安慰，拥抱止痛药，你有多好多好不重要，很多选择等我讲。不爱拉倒，拉倒不需要温柔安慰，拥抱止痛药，你有多好多好不重要，太多选择等我挑。可恶的嘴角，不安的笑，温柔的刺刀感觉不到，说什么个自小，你也不算太高。胃口变不好，心情浮躁，别转弯抹角，我受不了，说星座配不好，一大堆的问号。不爱拉倒，拉倒不需要温柔安慰，拥抱止痛药，你有多好多好不重要，太多选择等我挑。可恶的嘴角，不安的笑，温柔的刺刀感觉不到，说什么个自小，你也不算太高。胃口变不好，心情浮躁，别转弯抹角，我受不了，说星座配不好，一大堆的问号。不爱拉倒，拉倒不需要温柔安慰，拥抱止痛药，你有多好多好不重要，太多选择等我挑。呼吸变好，分开沙漠变绿草，原来没有你打扰，世界会那么好。好好，不爱拉倒，拉倒不需要对你一哭二闹，想上吊，你是上我不了，要知道我的智慧比你高。够了别说，不要啰嗦，我的耳膜都快听破，都是你错，不要变过，不要回头来赖我，怎么难过你不难过，不过换个人再爱过，被子痛到大腿痛到，小小惩罚算你赚到，不是懊恼那是骄傲，绝对不会被爱打倒，还你手表快拉倒，吃过高卡路里蛋糕，谁不爱我，我还爱我，生活一样都没够活，跟星座你不会好过，永远都会把爱做到。不拉倒，拉倒不需要温柔安慰，拥抱止痛药，你有多好多好不重要，太多选择等我挑，太多选择等我挑，太多选择等我挑。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追赶着明天，为了躲过昨天，今天的心我愿意勇敢前进。告别昨日的旅程不孤独，陪伴我的又会在不远处。告别昨日的去向谁在乎，只要我的梦找到了归处。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来自梁艳玲《告别昨日》。区别于像雾像雨又像风的洒脱，这首歌更为柔情。许多人听到他的歌曲都会有恍若隔世的感觉，任凭岁月是个神偷，也偷不走他的歌声，更偷不走他的倩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呢，内地开始流行卡拉 OK， 而走在街上随处都能听到他的歌曲。他的人生呢，更是像雾像雨又像风，从洗碗小妹到卡拉歌后，再到负债百万，但他依然执着于心灵，执着于音乐，执着于爱情，最终活出了女人的极致。

经典久了久，我行棋，往后余生，告诉自己，得也开心，失也淡定，看淡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沉默安静，浅笑安然。 笑走

决定。 工作哪里还有好朋友，可以不陪老婆来陪我，事情还留下什么，似乎已被岁月都带走。单身男子的哀愁就像海一样的温柔，单身男子的哀愁是一天比一天更寂寞。上的皱纹越来越多，感到自己又老又丑，哪里找个女朋友可以陪我到天长地久，还是一个人寂寞走过冷冷清清的街头。单身男子的哀愁怎么样也说不出口，单身男子的哀愁是忍不住就接触浇愁。单身男子的哀愁怎么样也说不出口，单身男子的哀愁是忍不住又接触浇愁。单身男子的哀愁。是一天比一天更寂寞。 疏远我，假使你是觉得怯懦，你会不会拒绝我？你有意有

陶醉那青梅竹马，做梦也编织着碧草红花，甜甜的笑和泪尽情挥洒，总以为这就是美丽年华。倘若能让岁月停止步伐，没有冬，没有秋，只有春夏，让人生始终是快乐潇洒，我一定会珍惜努力奋发，只等到有一天见了根白发，才明白岁月无情，青春无价，只可惜时光脚步不会停下，留给我一堆回忆，又酸又麻。少年时陶醉那青梅竹马，做梦也编织着碧草红花，甜甜的笑和泪尽情挥洒，总以为这就是美丽年华，只等到有一天见了根白发，才明白岁月无情，青春无价，只可惜时光脚步不会停下，留给我一堆回忆，又酸又麻。岁月啊，你是东流的水，翻滚着浪花，你是黎明的雾，烘托着朝霞，我该怎样挽着你，拉着你跑过这人生的路啊，给我憨憨的微笑，不肯回答。岁月给我憨憨的微笑，不肯回答。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邢琦，来自李春波2015年专辑里的一首歌曲《岁月》，虽然是一首简单朴实的歌，但也在诉说着人生哲理。回到20几年前，李春波还很青涩的时候，相信你也听过他的《一封家书》，唱出广大游子对父母的惦念之情。再到带着文艺之精气的李春波，我们的耳边响起了那首《小芳》，那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也是一代人的回忆。但接下来这首《谁能告诉我》，有人说呢，它是李春波最优秀的作品，甚至超越了《小芳》，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曾经深爱过